各位同学啊，我们现在上课的时候啊，都好像不太讲我们发下去的议案讲义了啊。那不过同学不用把议案拿出来，我也只是稍微提一提啊，就是不用看的。那但是呢，我想首先我要跟同学讲的是，议案呢，我是常常听到同学说啊，议案讲义啊，就拿回家就堆着吧啊，就是这样子。那对于这件事情，你不要觉得我很伤心了，我一点都不责怪的啊。各位不用努力用功啊，艺术这种东西，其实我常常觉得，哎呀，一辈子也病不到那么多病啊，啊，学到这样子可以了啦，就是不必努力用功。我是想，等到你生病了，自然就会了嘛啊，所以没关系，所以依然就放了。不过如果有同学呢，的确是喜欢努力用功的话呢，那我觉得依然的讲义我大概提一下，就比如说像是今天有发茯苓四逆汤嘛，可是茯苓四逆汤我觉得那些议案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历代的人都把这条当垃圾条看，所以没有什么案子是完全对得上这条的，所以都是一些延伸用法，就是等于是用四逆汤而需要加茯苓的情况就用啊，所以这样子的议案如果你看了觉得不够好看，那是理所当然，请千万不要自责说你悟性不良啊或怎么样啊，其实就是不好看。那至于说今天发下去的芍药甘草汤，我会觉得那一串的议案就蛮好看的。怎么讲呢，就像芍药甘草汤、芍药甘草附子汤，我们大概会说它可以把这个静脉血拉回来嘛，对不对？可是他们医生在推扩使用这个方的时候，他可能会拉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那地方肉里面结了一坨什么呀，或者说有化脓啊什么，都可以把它拉进来然后排掉，所以他整个医案的这样子一路看起来会觉得说，哦，原来临床的推扩用法哦是有这么大的威力，就是让人觉得哦不可小看。那这样子的感觉依然看起来还蛮过瘾的啦，哦，就好像武侠小说嘛，对不对？你今天学了一招什么东西，然后到外面看到人家，哦，原来这招可以这样杀人的，哦，就觉得蛮过瘾的。那个像是林桂竹甘汤的话，我想我们在医案里头就会看到一些它我虽然说晕眩这个病啊，我说林桂竹甘汤比较是治痰饮的，但我也说什么如果是贫血类的晕眩的话，可能用当归芍药散比较有效，但是林桂竹甘汤它一样在医案里面有治疗脑贫血的医案，那你就会知道说，哦，对，原来里面的这个桂枝甘草这些结构啊，其实就能够把血液比较通的上来，所以对于贫血性的晕眩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就从很多的角度可以去认识。那还有他什么治疗眼睛的病的啦，啊，这些医案也有。那林桂竹甘汤，像我们如果读《伤寒论》，我说比较狭义的、比较严格的来读的话，我会说，林桂竹甘的那个心下逆满、气上冲胸，你不太能够把它定义成奔豚。可是这也只是我的看法，就是以文字上的看法，而大陆的这个刘杜周教授呢，他就觉得说那样子的状况你也可以把它归类成奔豚，所以他就比较觉得苓桂剂大家都可以治疗奔豚，所以他临床上面就以奔豚当作主症来看待苓桂竹甘汤。那用起来有没有效呢？那还是蛮有效的。那所以虽然我们说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些暗示说，哎，奔豚类的病好像不太适合用白术，但是那个不太适合也不是一个绝对对了啊，因为现在临床上面用苓桂竹甘汤治疗奔豚类的病也是还蛮有办法的，而且刘杜周教授他使用的话，他认为这个痰饮这个范围可以看得很广，所以在一个奔豚病的框架之下，如果那个人是一个心脏病，那他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就以奔豚为主症，然后来开苓桂竹甘汤，然后顺便也把他的这个心脏病调理得很好，所以就是主症的抓法，其实甚至可以说同样是学伤寒的人，哦，各有各的不同的抓主症的方法。那我们看到别人有这样的用法，我想是我们没有资格否定的，哦，就觉得说原来这样用也行，哦，当然这样的。那我们如果等一下啊，继续整理五苓散的主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更多的这个所谓原来这样用也行，哦，的那种很离谱的抓主症的抓法。但你说它离谱呢，只是 以我们的思考常识会觉得有一点离谱，但是日本人就是这样子抓住阵的，就把武林散用推扩到一个蛮有意思的境界。那像是我在教芍药甘草汤跟芍药甘草附子汤的时候，也有说这种治疗的这个脚痛啊，理论上也就是淤血型的为主，可是你说临床上如果有人他的脚痛是风湿型的，这有没有办法医呢？其实你不能说没有办法医耶，就是说现在大陆临床有一些医生呢，他们就在里面再挂一点那种风湿病常常用的药物，那用芍药甘草汤当一个主轴，然后挂点风湿性的药物，那其实医的也还不错。所以这些东西用这个方子跟别的方子的合并法哦，也可以推扩它的疗效。那有像芍药甘草汤的医案，你看到它治的东西已经不只是脚腿了，甚至是什么坐骨啦就是等于是身体的很多部位的肌肉它都有可能会有功效的。那我就觉得说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一个最狭义的最乖宝宝的开药方法，那你在医案里面呢，如果你愿意推扩的话，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出手方法。那如果同学看到这样不一样的出手方法，那我想至少我们要晓得的是，我们不用为这些事情感到紧张，因为有的时候在学中医的过程里面，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高手，会有一些莫名的自卑感，就觉得说啊，他怎么知道这样用，我都不会耶。但是你要知道，我这医案都是挑成功的医案来写哦。但当你推扩的时候，你也要面对可能会没有效哦，因为没有完全合乎《伤寒论》的主症或者是病机的框架来使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时候是赌赌看的成分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教的是比较有把握的范围，那其他赌赌看的部分你要去发展或者不要去发展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以后日子久了，我们条纹越教越多了，我相信同学会慢慢从伤寒论的本身里面去学习到怎么样看到不同的病症，药物做哪些调节。那当然我们以现在的这个阅读量啊，才读到伤寒中篇、太阳中篇，那是还不用提这件事，但是以后慢慢读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东西是会自然完成的，所以这倒是不用急。那还有就是最近这个季节啊，好像还蛮燥热的，同学你会不会觉得最近常常觉得口干舌燥，觉得肺干干的，肺胸口干干的这种感觉，会吧啊？就像我们这些抽烟的人都很可怜啊，就是抽不舒服了。那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我想要跟同学先介绍一下前面的卷五的这个燥病篇啊，因为这些方子在现在这个季节算是很好用。我们是卷五第34条开始的。那这个燥病篇呢，也是这个桂林古本独有的篇章啊，宋本里面是没有的。那它就一开始它里面差不多就六个方子，那肺跟大肠各一个，然后其他脏各一个，就六个方子。那这六个方子同学就不妨认识一下，因为在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用得到的。那这个篇章呢，它一开始就讲说当你受到燥气的侵袭的时候，通常就是你的肺先受到影响，因为我们中医讲从气相求嘛，对不对？那这个肺是属于在五行来讲是属于燥金之气，所以呢它是燥气会作用到人的肺。他就说一开始是肺受到它的攻击，然后呢接下来是大肠，然后再传到别的脏，就有不同的症状出现。那你看哦，它一开始这个燥气传到肺的时候，但它会传到每一个脏，它都会给一个脉，所以你可以用把脉来判断一下你现在肺燥不燥。但是呢它的中间这些症状啊，我觉得这些症状都是比较严重的写法，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两个那样的感觉就有可能可以用，倒不是一定要吐血了才能开这些方子啊。如果你觉得这方子太重，你就用乘以十分之一的做法来开，那它就会变得蛮温和的。那如果说你觉得最近这个季节让你觉得呼吸的时候觉得喉咙都干干的，然后肺觉得都有一点烧烧的，那它这个竹叶石膏杏仁甘草方这个汤啊就是很好用的方子了。那平常煮一煮啊当茶喝不错。那如果你不爱用这个方也没关系，你可以温病调变的桑菊饮啊也可以煮来当茶这样喝一喝。那不过呢话又说回来， 上昨天的课就有同学啊在问题簿上面提问题，他说我怎么吃了生麦散之后反而嘴巴更干了？那像你吃这种它这个制造病的这种竹叶石膏杏仁甘草汤，或者是生麦散，或者是桑菊饮，理论上都是比较清润上焦的药，会让人比较嘴巴不那么干，人比较舒服的。但是如果更干的情况还是存在的，那我就请那个同学上来吐舌头给我们看一下。那那舌头的那同学的舌头就是水水的滑滑的，但那种舌头就比较是苓桂竹甘或者五苓散的那种舌头，也就是他的身体的水的运化并没有做到很好。那我们也知道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渴这个症状是对到五苓散里面的那个什么桂枝茯苓泽泻那个结构的，所以他可能是比较需要吃一些五苓散啊或者苓桂竹甘汤，让他的身体的水运化机能好了，才能够把水送上来。那相反他如果吃一些这些比较清凉清润的药，那可能他的身体的水运化机能反而阳气更弱，更运化不动，所以反而会渴。所以呢这两类的这个事情同学都要注意到，因为我觉得这个季节的麻烦就是你会觉得燥没有错，你要吃润药没有错，可是同时你的水运化机能也不好。所以同学有没有人注意到自己的舌苔，可能有些人是舌苔又很厚可是中间又裂开的，有没有这样的舌苔过？有没有同学有？我就有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又要吃那些能够帮助你的水运化的药物，那又要加一点润药啊，这两方面的东西都要注意到的。那他说如果你这个肺燥的话，它会因为肺跟大肠相表里嘛，所以会变成你大肠也燥，那大肠燥的话大便就会觉得哇好像蛮辛苦的，觉得那个好像干干的不容易滑动。那他给了一个很没有副作用的家常可以常用的好方，就是麻子仁煮一煮，然后拌了蜂蜜把它喝下去啊，那这也是很好喝的一味药。所以你根本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大便也变得有一点不太顺畅的话，你可以把这两个方子煮在一起，那它就是一个蛮好的夏天的凉茶啊。那每天带个水壶啦喝一喝，那这样子还不错的。那后面的几条呢，它就是讲到说哦，如果传到心脏的话呢，就是破嘴巴啦，然后胸中会有那种好像气塞到的那种痛的感觉，或者是传到肝脏的话呢，就是口苦啊，喉咙干啊，然后这个地方身体侧面会痛啊，脉也比较弦跳的比较快。然后传到脾脏的话呢啊，脸会发黄啊，因为湿热郁结在脾脏的时候，郁结在脾胃区块的时候，人会发黄的。那这样子用白虎汤，那个传到肾脏的时候用什么方？那它这个。如果是脾脏的时候用的白虎汤跟肺脏用的这个竹叶石膏杏子甘草汤，它都是用石膏剂啊，就是比较气氛用石膏剂来量。那如果是心脏肝脏跟肾脏的话，它就用瓜蒌根啊，就是用这种凉润的药，所以一边用石膏一边用瓜蒌根。那你看去心火呀，它用栀子连翘啊，这也是很基本的用药。那这个肝火的话用黄芩牡丹皮啊，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半夏枳实是等于是作用在另外一个角度，那个等到学了大小柴胡汤同学自己就会明白。那肾脏的话用生地黄啊，用黄柏啊，这都是很对的。所以要用茯苓来帮忙气化帮忙利尿。所以像这些药物就是当然同学没有这些问题就不需要用。可是如果最近因为这个气比较燥啊，一开始是肺燥，你可能觉得胸口燥热的有点不舒服，然后日子久了开始有其他这些毛病出来的话，那同学不妨观察一下这一篇啊，就是说不定就可以用了。那当然我想这个什么地黄黄柏啊这种药可能直接用下去会有一点重，所以你就煮小剂量一点，然后呢小口小口喝，那这样子觉得人好一点的就可以停了。那他的症状就自己看一看。那这个是想说因为季节的关系，所以就先跟同学补充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续上个礼拜的课，把五苓散的条文把它带完。因为五苓散这个方子啊用途算得上是很广，所以 要把所有的主症稍微过一下啊，这样子让同学比较好在临床上面抓主症。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说到五苓散的主症，同学还有没有印象啊？五苓散的主症有哪几个组啊？一个是口渴尿少，对不对？这是一个。一个是喝到液体的东西就会吐的这个水腻，是不是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常常会伴随着发生的，就是它的，因为五苓散它到底是一个太阳病，它是感冒还没有好，所以呢发热出汗也要考虑进来啊。所以你要记得发热出汗这一组，跟口渴尿少这一组，跟水腻这一组，它有些症状会自然的有一些排列组合，它都有可能正确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一面带条文一面跟同学讲说日本人是怎么样抓主症的啊，就是其实五苓散这个方子啊，反而是日本人呢、啊、在临床上推扩的比较多，我们中国人推扩的比较少。因为我们中国人会用病机的角度去思考，就是会看你的脉是怎么样啦，伸个舌头看你的水的状况啦，就是用这样角度去思考。但是日本人在思考这个方的时候，就是拿《伤寒论》跟《金匮要略》的这些条文去做排列组合，做主症的整理啊，所以他们的用法上面听起来还让人觉得还蛮妙的。那我们上次呢七吃多少条我们也看过一遍了啊。那关于这个生病该不该喝水的条文我们也看过了，那我们还是我们看一下八之十二条跟八之二十条，从这里开始整理好了。那八之十二条看起来还蛮长的啊，其实八之十二条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五苓散症，它是一个，因为它有发黄，所以要加茵陈蒿，所以就变成另外一个方子，就是茵陈五苓散。那它前面讲一大堆有的没的，我们到时候讲到这条的时候再说。那它前面讲到说人怎么样变成结胸症啊？那结胸症我们就先不管。他说，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不结胸，但头汗出，余处无汗，既紧而缓，小便不利，身必发黄啊。那这个地方我想呢，同学抓五苓散来主症还是先要抓稳一个小便不利，对不对？那小便不利呢，湿热之气不能排除，那人就会容易发黄。那这个人他怎么样知道他是湿热在里面呢？其实他有给一个有一个提示，就是但头汗出，余处无汗。而这个呢，头只有头会出汗这件事情不能够标示五苓散症，但是它可以标示人的身体的水处在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以这条来讲的话呢，就因为他的身体是在一个五苓散症的状况之下，也就是他的身体的水是运化不动的。当一个人身体的水运化不动，那你说汗也是水，对不对？所以他的身体汗也没有力气发出来。可是为什么头又有汗呢？因为头是人体的诸阳之会啊，就是各个阳经都会来到头上，所以头可以说是人体的一个烟囱，也就是人体的能量阳气能量最强的地方在头。所以头的话可以挣脱这个人体的这个水的场域的范围，还能够以头本身的力量发得出汗。但是呢身体的话就会受制于我们的水的这个运转不良的问题，所以就不能够出汗。那这个是一个头汗的一个病机之一。那如果我们现在呢，同学也不用翻书啊，我就用很快的速度跟同学大概的提一下，就《伤寒论》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有讲到只有头有汗的啊。那比如说他在前面的这个第五卷那边有一些湿病篇，他就讲到说人呢身体有湿气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会有这个只有头有汗的那个只有头有汗的这个现象，像是那五至二十五条啊是只有头汗，那五至二十六条是只有额头上有汗，这样子，那是一个湿气的啊，不能运转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呢，我们在第七卷有一个条文我们跳过了，就第七卷有一个那个看起来像是温病的，我说我不太知道这个药怎么用的，那个人参地黄龙骨牡蛎茯苓汤啊，那个症状里面也有头汗这个症状。那一条的这个头汗的症状呢，它是因为那个人受到火劫，就是当他的人已经是很燥热了，血已经不够了，然后还用这个很热的这个火疗法去处理这个病人，病人他的气血 都脱位了，那气血脱位了，可能汗就不能够顺利发出来了啊、哦。所以呢，这样子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可能会造成头只有头有汗的原因。那像我们这个八支十二条，其实跟后面阳明篇的这个九支六十条是很像的，因为九支六十条是讲一个阴沉蒿汤，他就说这个人是淤热在里，就是湿热都淤在里面发不出来，所以他会整个人都发黄。那这样的状况呢，就是湿跟热纠结在里面，无法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这种湿气跟热气的这种不能够出汗的状况也是存在的。那像是八支十五条，他讲的这个头汗是指水结胸，就这个人他有身体里面有水啊，这些痰饮呢在胸口已经发热啊，变成结胸病了，就是这痰饮已经撑在胸口这个地方了。那因为水跟热已经这样子纠结不清了，所以身体的水动不了了，所以就变成头汗。那像是八支二十六条的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那他也是头汗。那柴胡桂枝干姜汤它有一个主症，就是说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有一点东西好像撑在这里，所以还是有什么东西水代谢不良撑在胸口这边，像是痰饮的东西，所以这样水就动不了。那至于说八至二十七条，他有说阴不得有汗，那是另外一个角度，是说当你是三阴病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人不应该有汗的。那有汗的话，就代表这个另外一种症状啊，是比较柴胡系的。那所谓柴胡系的话，像是九至四十条，有这个妇人感冒变成跑到少阳区块，变成这个热入血室。那热入血室的时候，也会产生这个只有头汗的现象。那因为这个我们都说少阳区块比较关系到人的淋巴系统啊，所以还是人的水道的系统。那像是类似这样的状况的话呢，像是十六至十三条有一个妇人产后感冒啊，然后他这个人呢就觉得哇头发闷，然后呢他只有头汗。那个是因为女人生过孩子之后，她人太阴虚了，所以阴虚的人他的阳气会上浮，所以那个阳气都浮到头上来，那他就只有这样头上有汗，那其他地方都没有。那当然这个病机就跟前面讲的这个水的纠结跟所谓的少阳区块的不通畅又有一些不一样。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呢，类似的像九支古十二条有一个栀子豆豉汤的条文，栀子豆豉汤是我们下一堂课要教的。那栀子豆豉汤它最基本的病机就是这个人啊，这个心火在上面降不下来，肾水在下面上不去，然后两个东西杠到，所以胸口觉得很难过。那在这个情况，它的热都在上面，然后冷就在下面，不能够交融。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变成上热下寒，然后就只出头汗啊。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病机。那这些同学都不用记，我也只是大概介绍一下这些头汗的条文，将来遇到的时候都会比较仔细跟同学说。只是大概认识一下哦，《伤寒论》的头汗大概有这几类型的原因。那我们就看到说这里的头汗是这个它的水的代谢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人发黄，然后呢只有头汗，然后加上小便不利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说不定是你的水代谢水循环的问题，所以五苓散是有需要考虑进去的。那另外呢，像是八支二十条啊，那八支二十条它怎么讲啊？八支二十条它是说这个人的主症啊，比较拉里拉扎，有四个点还是五个点？我看这个八支二十条呢，它一开始是在介绍所谓的文革散症啊，就是这个人呢，他发烧的时候呢，被人用这个喷冷水的方法来治疗，那结果他的水就被逼在毛孔里面出不来了。那这个水逼在毛孔里面会怎么样啊？就会发烦躁，然后他的皮肤呢会起红疹子啊，就是这个水气被闷在皮肤里面。像我们说五苓散症有一个很难抓主症的，就是皮肤起红疹，对不对？就是在这一条里面出来的。那他的这个想要喝水啊，可是反而不口渴，就是身体的水呢转不上上焦，所以呢他会想要喝水，可是呢他的胃呢又不够热，所以喝了水之后消化不动啊，所以就是津液上不来，胃又不够热的时候会有这种想要喝水又不渴的这个现象。那结果他说一开始是要吃文革散，可是文革散如果不够有效的话就吃五苓散。那这个地方这个主症哈，你看它的这个主症有什么呢？就是它有这个烦啊，他说迷更易烦，烦，然后呢有 想要喝口渴，可是又不爱喝水这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症状是肉上素起，就是皮肤起红疹这样子，皮肤起疹子。那日本人在面对这条的时候啊，其实他们几乎就是因为他们伤寒论就是原文读熟就好，他们也不看什么注解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哦，皮肤起红疹有可能是因为皮肤底下有湿气代谢不掉，那这个湿气要代谢掉的话要用五苓散，然后就是因为五苓散本身也是太阳病的药，它也有点发表的效果的，所以这样子来处理。那如果我们在临床上面遇到这个人会烦会口渴甚至有小便不利，就是有五苓散的其他的主症来帮忙，就是尿少、烦、出汗、口渴，那这些其他的主症有，然后身上有起红疹，那你当然会很容易的觉得说，哦，对，就是要五苓散。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其他主症都没有，就是没有出汗、没有发热、没有尿少、没有水腻、没有口渴，那可是他就是皮肤起红疹。那这个时候开药呢，就不得不说就是赌赌看啦。那刚好五苓散也是一个不寒不热、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方子，所以你就算赌输了也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因为是五苓散所以没有关系，所以就不妨赌赌看啊，在那你皮肤起红疹子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列入思考的可以列入思考的一个方剂啦。那至于是不是百分之百有效，那就是不一定。那另外呢，像是后面的这个8之35条，那它这个8之35条呢，它是一开始是看起来像是泻心汤症，就是心下脾啊，胃的地方觉得胀胀的、闷闷的。那结果呢，他吃了泻心汤却没有好。那这个人吃了泻心汤没有好，那你再观察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口渴啊，而且口燥烦，就是嘴巴里面觉得舌头啊放哪里都不舒服。那这样子的情况再加上小便不利，那就变成一个蛮完整的五苓散的主症了，对不对？所以变成说他的这个本来我们看听到一个人病人来说他的主诉啊是这个心下这个胃的地方发胀，我们直觉就会想到泻心汤。可是呢我们给了泻心汤之后发现说哎没怎么好，那你就多医生有一点反省了，就再多问一问，然后一问之下发现说哦原来他这个胃胀啊是别的汤症的主症框架里面，就是口渴啦、尿少啦、嘴巴发烦啦，这是五苓散的主症框架嘛。所以他的这个胃胀是因为身体的这个水的代谢循环不良，所以这个水不能够从胃这边离开，所以他的胃才会这样闷闷胀胀的，这是一个水的问题，不是一个胃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改成用五苓散。那其实讲到这里的话，同学也可以稍微回忆一下，我们曾经在太阳上篇有教过一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同学有没有印象啊？就是所谓的跟灵桂竹竿汤相对的灵芍竹竿汤。那这个灵芍竹竿汤的这个作用，它的症状呢其实很像感冒，对不对？它就是后脑勺也发僵啊，人也是发燥出汗啊什么的，看起来很像桂枝汤症。唯一不一样的什么，它是心下闷为痛，对不对？就是胃的地方有点闷闷胀胀，有点痛。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桂枝去桂然后加灵竹，那这个灵芍竹竿的结构等于是让这个胃能够把水赶快吸下来化解掉，然后底下用芍药把这个水拉下去让它变成小便，用芍药把水往下面拉啊。那芍药的这个功用在这个灵芍竹竿结构跟以后有一个甘遂半夏汤的结构都会看得到。那这样子的症状，那你说这个五苓散症的心下脾啊跟灵芍竹竿结构的这个心下闷为痛到底差多少？差不多啦齁。所以如果你 A 病用了 B 方或者 B 病用了 A 方会怎么样？大概也会好八成吧。所以这个地方是两个方剂的交界的地方啊。所以当然如果你有口渴尿少的情况，五苓散会比较准。如果他的这个口渴症状比较不明显，后脑勺僵的情况比较明显，然后这个心下闷的时候有一点痛的感觉，那可能啊这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会比较有效啊。所以这个就同学知道一下。所以即使是一个胃的不舒服，同学记得它也可能被包括在五苓散的主症框架之中啊，所以同学要记得，因为五苓散症算得上是一个很 很变化多端的病了，因为人的水的循环代谢不良这件事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嘛，对不对？所以它在头上的水代谢不良呢，它就可以是脱毛啦、秃头啦、白头发啦，甚至还有中暑呢。那如果那身体里面水代谢不良有可能是什么？发癫痫也有可能啊，那也是水代谢不良的痰饮啊。那如果是这个头部的地方有水的不平衡，造成上次讲的就是什么髓膜浮肿之类的啊，那这个什么偏头痛、头痛、什么三叉神经痛，那都可能是五苓散症。那近视、眼结膜炎啊，什么假性近视啊、夜盲症，这都有可能。晚上怕光也可能是啊。那什么晕车、晕船、宿醉啊，就是。都是一些水代谢的问题，所以都有可能。那这个各种什么急慢性的肾炎、尿毒症什么什么各种肾脏病，五苓散都可以当保养药吃，因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就几乎每种肾脏病都可以吃，只是说效果不一定好而已啊。就是有些那这个水的代谢不良，刚刚讲到说是人的黄疸现象，人发黄，这也是水排身体有湿气，对不对？所以黄疸症状这种肝病类的也会用得到。那肝硬化是不是呢？肝硬化也可以用到，因为肝硬化是湿阻中焦造成的，是身体里面的水一直代谢不良，脾胃太湿，湿太久了，肝也被泡得坏掉了，所以就堆积脂肪。所以肝硬化的初期也是五苓散症。那至于你说胃的话，什么水代谢不良，那胃会怎么样？什么胃扩张、胃下垂，然后胃里面有哗啦哗啦的水声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多嘛。那再不然的话，肠胃炎啊，这什么细菌性痢疾有没有可能用？有啊，五苓散本身是一个可以在身体里面排毒的药，因为它能够把那个水吸掉，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可以快速的排除。所以，然后呢，这个皮肤。